个破烦恼恶。咁如果我哋认为咧，蟹胎招致堕落，要常行精进。咁如果我哋常常精进去修行，我哋常常精进去办道，去用功，所谓修时断恶啊，佢所得嘅好处就好多啊。所以下面接住咧，就系话破烦恼恶。嗱，咁啊，烦恼咧有几多种咧？咁啊，从呢个佛学呢个名词嚟讲啊，如果在根本烦恼就系有六种。呢六种根本烦恼就是贪心重啦、贪名啊、贪利啊、贪食啊、贪份啊，咁呢啲都系属于贪心，亦都可以道出咧所谓一般人啊呢、这个心理上个问题。当然未必系百分之一百咁，但系应该都占乜多数。市民上有几多个真系唔贪名、唔贪利、唔贪食，就唔贪睡、唔贪色咧？冇乜几多个唔贪。所以呢个贪字咧，就系我哋一般人咧呢个心理上个毛病，亦系咧系招致堕落咧个种嘅因由。所以第一种咧就系贪咯，嗱第二咧就嗔啦，嗔咧就成发脾气啊。嗱咁啊，发脾气有两种噶，一种咧就有理由而发脾气，或者对方做错事，或者对方行差踏错啦，咁你同佢系朋友又好，或者系长辈又好。咁啊，当然都唔希望佢啊再堕落去啦，所以咧就话对佢或者呵斥，或者啦吓话两句，呢啲系在所难免。当你呵斥佢嘅时候，你个心咧当然就唔系几高兴啊，难免有呢个嗔恨在内。咁所以呢种咧系叫做有理由嘅嗔恨。嗱，咁亦都有类咧，系冇理由嘅亲嚟噶。嗱，有类人，佢或者个地位高啦，或者佢系做大官啦，或者佢就大富有钱啦，有好多嗰啲下人俾佢差遣去用噶啦。咁啊，佢习惯咗嗰啲咁嘅脾气啦，嗰啲咁嘅习气啦，咁啊用惯咗人嘅，咁啊就对方唔系做错啊。佢啲时时无形中咧有一种咧好自然发出嘅，咁啊对呢件事又睇唔过眼，对那件事又认为做得唔合自己嘅心意啊，咁啊成日都系猛猛整整啊，嗱咁啊呢种咧佢冇理由嘅，佢都要发啊亲啊，嗱咁啊无论有理亲。或者冇理嘅亲啊，其实从佛法呢个观点嚟看咧，亲恨啊系一件咧好严重啊心理个毛病。我哋唔应该咧有呢个亲恨心，所以经常讲啊，话亲是心中火啊，系焚烧功德林。一切嘅功德，一切嘅圣财法宝啊，亦即是话你修行用功，点样嘅精进，点样嘅办道有所成就啊？你只要起一念嗔心，你所修嘅啲功德，所修嘅善根啊，都俾你一念嗔心啦。是消咗去啦，所以咁呢就名为叫做亲啦。咁所以我哋一个修道人或者就算一般人都好啦，绝对啊唔可以啊在呢个处世做人之中有半点嘅亲恨。 嗱，第三咧就系愚痴啊。嗱，咁呢个人啊，愚痴一般嚟讲咧，就系话蠢咁样解。如果从佛法观点嚟睇咧，唔单话蠢啊，佢直情咧，佢不明白呢个事理，不明白呢个是非，唔明白呢个因果，咁样咧就真正系愚痴啦。所谓将官理大啊，是就当系非，非就当系是。咁呢种咧就系愚痴，即是咧系冇智慧，亦即是呢个黑暗个无明烦恼啊，系特别来得重。嗱，咁啊，佛法就系讲因果嘅，佢就偏偏唔讲因果，为非作解。但求自己中意啊，佢乜佢都咁做。呢种就系佢就愚痴，违背咗呢个正信啊，违背咗呢个因果嘅道理，咁啊佢哋愚痴啦。嗱，咁啊第四咧叫做慢啊，慢咧就即系傲慢。嗱，咁啊傲慢咧，如果有啲人啊，佢真系有咁个学识。咁佢咧对嗰啲冇学识嘅人傲慢啦，或者佢真系大富大贵，佢对嗰啲一般唔系富贵嘅人，咁佢就傲慢咯、哦，俗语所谓佢就恃才就傲慢啦。嗱，咁啊呢一种咧，佢就未曾了解呢个佛法平等，其实咧人人都可以成佛，就好似我哋读书。是人都可以拿到博士的，只要你的环境好，等于说比学费啊、买书啊，咁啊比得起买得起啦，咁啊再加上你自己肯有上进心，咁啊应该就无分彼此的，人人都有资格拿博士的。嗱，咁啊，家下好多人拿唔到的咧。或者呢个家庭呢个财力唔够啦，就或者即使财力够啦，佢自己又唔肯上进啦，唔想佢读啦，咁啊当然就攞唔到。嗱，但系攞唔到咧，就唔代表佢唔得，只不过呢个环境咧唔可以栽培佢啫，唔系代表咧佢唔可以攞啊。你只要个环境可以栽培佢，佢自己有上进啦，其实都好平等嘅，无分彼此，系人都攞到。嗱，讲我哋信佛嘅人，佛讲啊，我为一切众生有佛性，有佛性者可以成佛啦。咁啊，当然就无分彼此啦。所谓受扰穷通，贫富贵贱，你不过每一个人啊。所做的业不同，所以遭遇这个环境呢，就是有贫富贵贱受扰穷通的不同，但是就绝对就不是说呢有钱的人修行可以成佛，长命的人修行可以成佛，短命没钱的人都没机会，是有平等的机会啊。嗱，咁啊，既然平等嘅机会啦，我哋又何必傲慢呢？何必嘅恃才嚟到傲慢呢？所以唔应该咧有呢个骄慢之心。嗱，咁啊，第五咧就系疑啊，疑咧就系怀疑。嗱，咁啊，世上咧好多人呢个疑惑心咧好重噶、哦。亦都可以讲不信，嗱，例如话信法系点样点样好，咁佢听咗咧，佢亦都唔系完全反对，咁啊真系咁好，咁啊佢咧采取一种咧怀疑嘅态度，佢唔肯咧死心塌地咁啊切实去信，嗱，好似佛要教人哋戒杀放生啊。 唔好伤害众生嘅生命，唔好伤害自己嘅慈悲心，唔好杀害众生嘅结冤结仇。咁啊，佢听咗咧，佢又唔系话唔信，不过咧佢唔肯接。咁佢总系谂谂下，用一种怀疑嘅态度啊。咁啊，如果唔食肉，真系咁好？唔食肉真系可以保持嘅慈悲心？唔食肉啊，真系可以得到长寿之宝？咁佢咧冇一个恳切嘅正信，佢一件一件事啊，一个一个问题，佢都系采取一种咧系怀疑嘅态度咧去研究。咁啊，呢种咧就叫做不正信，就系怀疑。嗱，咁啊，第六咧就叫做恶念啦，佢即系起心动念咧。对人家都唔系有事，一切事一切住啊，佢起心动念咧都冇一个善心，总系以呢个唔正常嘅心理咧去对人。咁呢种咧就名为叫做恶念啦。嗱，呢六种咧就名为啊叫做根本烦恼，即使有其他嗰啲小烦恼咧。都是从这个地方呢开始而有的。好像一棵树它有根，有根才可以爆芽长大开花结果，日后能够长大开花结果都是完全有它这个根。那么以后其他有很多的小烦恼都是从这六种根本烦恼呢开出去的，任何一切的烦恼都以这六种烦恼呢是为根本，所以称为叫做根本烦恼。那么其他那些除烦恼呢就应该呢是有二十种那么多的。那么二十种的除烦恼呢就分为小除、中除以及咧系大除。嗱，小除烦恼就有十种啦。嗱，好似愤怒啦，第二系仇恨啦，第三系结怨啦。嗱，呢啲都系与呢个根本烦恼咧呢个亲恨咧有关系嘅，所以叫做除烦恼啦。嗱，第四就虚狂啦。第五就奸诈啦，第六就是欺骗啦。嗱，咁呢啲奸诈欺骗咧，系与呢个贪心有关噶。嗱，第七咧就系骄傲啦，第八咧就迫害啦，第九咧系嫉妒啦，第十咧系自私啦。我问呢十种称为佢哋小除烦恼，亦称为佢哋十恶啊，因为佢哋咧个个都可以自己发作，而且一发作咧，佢就好明显咁表露出嚟。嗱，好似愤怒，佢一发嬲咧，嗰个面啊就好似个圆坛，就好似个锅底咁啊，黑麻麻嘅。嗱，咁如果佢系奸诈欺骗咧，佢啊真系咧阴阴湿湿咁噶喎。嗱，如果佢啊骄傲啊又嫉妒咧，佢真系不可一世嘅动作。嗱，咁呢啲咧，佢一发作起嚟啊，人哋好容易咧睇得清清楚楚，佢好容易表露出嚟，害己害人。所以称为十种叫做小除烦恼。嗱，咁啊中除烦恼咧就有两个，第一个就无惭啊，第二个就无愧。佢做咗乜嘢事都好啦，冇呢个羞耻之心，冇呢个惭愧之心。佢做咗几大个错处，在佢嚟讲咧，好似话应该嘅。佢全无呢个惭愧之心啊，所以呢两种咧 就是叫做中循烦恼。如果大循烦恼呢，就是有八种了。第一就是没有这个信心，第二就是懈怠，第三就是放任，第四就是分沉，第五就是吊举，第六就是失正念，第七就是不正知，第八就是散乱。咁呢一八种呢就名为叫做大循烦恼啊，加埋两种嘅中循烦恼以及呢十种嘅小循烦恼呢，就一共呢就係有二十种循烦恼。称佢为循烦恼呢，就係追随呢六种根本烦恼呢而发生嘅，与呢个六种根本烦恼呢係有关系，或者与贪心有关系，或者与嗔恨心有关系，或者愚痴心啊、骄慢心啊有关系的，所以称它为叫做随烦恼啦。那么现在我们如果一个人真正呢是修行办道，真正是用功常行精进啦，那么就要破呢呢啲咁嘅烦恼恶啦。嗱，咁始终最重要一个字眼就係呢个破字。嗱，咁啲烦恼既然係咁大嘅罪过，咁我哋用啲乜嘢嘅办法先至可以呀来到破咗呢啲咁嘅根本烦恼除烦恼呢？其实呢主要啊就是要持戒，因为所有这些烦恼之产生都是由于我们的人呢不持戒，所以我们的心呢就散乱，我们的心就有很多烦恼，这些烦恼属于不正常的烦恼。那么如果我们持戒了，你持得好，俾呢个人一慢然放下，当然佢就唔会俾佢啲外边嘅境界啊系转咗去。佢持戒守到知足常乐，唔俾啲外境转啦，咁佢呢个贪心咪冇咗咯。嗱，咁如果有贪心，佢贪唔到，梗系起嗔恨。点解人得我唔得？人哋发财我又唔发财呢？人哋住高楼大厦，点解我踎街边冇得住呢？咁如果佢能够睇得开咧，仲好啊。如果睇唔开嘅咧，佢个嗔恨心一起咧，佢真系可以为非作歹啊，铤而走险噶。所以好多罪案啊发生咧，都系由于个贪心。贪唔到佢就嗔恨啦，咁正当嘅手法攞唔到呢，佢就走偏门啦，做埋嗰啲五三五四嘅事呢，但求目的佢就不择手段啦，所以贪唔到呢佢就起嗔咯喎。其实呢个外物呢纯粹都系一种外境，只是帮助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啫，好又没问题，即使差啲亦都可以过得去呀，唔好咁俾佢啲物质呢转咗我哋呢呢个理想，转咗我哋个道心。嗱，咁如果过分个追求啲物质啦，贪唔到就叫嗔恨，呢啲呢就叫做愚痴呀，因为佢冇持戒，所以呢就愚痴不明因果，非分去求，求唔到呢就变成发生好多不良嘅后果。咁假如我哋持戒，我哋处处安贫守道，我哋处处知足常乐，总之啦有地方住，有一部旧嘅车可以代步，得咯。 我哋唔过分嘅贪求，咁啊呢个人就有智慧，呢、这个先就系一个真正嘅聪明。佢冇咗呢个贪心，固然佢就唔会因为贪唔到自己憎恨，咁啊亦都唔会贪唔到咧去为非作歹啦。咁啊呢个人佢哋有智慧咯，系一个真正嘅正人君子。在佛法讲咧，就系、是、一个有道心嘅人。所以始终啊，呢、这个破字咧，就系、是、纯粹啊，由呢个持戒嘅力量，先就可以破除啊呢、这个种种嘅烦恼恶。因为持戒，佢呢个人咧唔会多追求，处处都安贫守道啊，处处都知足常乐。所以呢啲咁嘅烦恼咧，就比较咧就系容易破啦。咁啊，佢就破烦恼恶个摧伏就四魔啊。咁啊，四魔咧，我哋人生啊，无论你系修道人或者一般嘅平常人，呢四种魔咧都会有嘅。啊，咩叫做四种魔呢？四日嘅数目有四样，魔呢就是魔障。有呢四种嘅魔障呢，就会障碍你个道心，会障碍你嘅人生，令你多多受苦而不得快乐解脱。啊，第一种就叫做五阴魔。五阴魔呢就是所谓色受想行识，就是由这个色心而发和合啊，才有我们这个肉体。那么有这个肉体了，那本来是一件好事啊。为什么称作为叫做魔呢？因为有了我们这个肉体呢，心理上有心理病的痛苦，我们这个肉体上啊亦有呢个肉体上嘅痛苦啊！嗱，我哋呢个肉体，每一个人都有生老病死啊！嗱，我哋生嘅时候点样痛苦，点样嘅不如意，咁啊，相信大家都唔记得噶啦。亦只有咧由开始啊，懂性、懂事，咁啊，读书。慢慢年纪老啦，咁所谓百病都重生啊，又老又有病，病都不能再病啦，咁咪死啦。我相信啊，死就大家或者未试过，因为死只有一次，冇两次嘅。咁啊，大家未死咧，就究竟系唔知死嘅情况系点。嗱，老咧。相信好多人渐渐都老嘅，老真系好多痛苦啊！那病或者大病未试过咧，就算话三朝两人啊，伤风咳嗽咧，都好辛苦啊！何况大病啊，其他嗰啲所谓不治之症啊，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嗰啲病咧，系好多痛苦啊！咁啊，所以我哋呢个生理上，是有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那我们心理上呢，就有种种的烦恼啦，所谓求不得苦啦，你想好啲又求唔到啊。你想话生活好啲又求唔到啊。你想话住间好啲嘅大屋又求唔到啊。咁每一样嘢能够满你嘅心愿啊，都系求唔到噶，你话系咪痛苦啊？嗱，咁啊冤憎会苦啊！你同边一个人唔对，咁啊当然你就唔想见呢个人啦。但系偏偏咧系仇人见面，系分外眼红，咁啊时时碰到佢，你想我死，我想你亡啊！你话系唔系啊？叫做求不得苦呢？ 是不是他们冤憎会苦呢？当然是啦。那么爱别离苦，所谓生离死别，都是一件苦事啊。是人都不喜欢生离死别的啦，但是人世间呢，没有天长地久的，总有人会变，总有人都要分离，亦是人生的心理上啊一种的痛苦。所以这个五阴魔呢，是能够生起一切的苦恼。我们有这个肉体呢，有肉体的痛苦，亦有这个精神上啊心理上的痛苦啊，所以叫做魔障啊。那么第二个就烦恼魔啊，就如头先所讲啊，我们的烦恼一起呢，真的令到我们身心都不安乐。那么既然我们有这个贪嗔痴慢疑，我见疾度更高啊，有这些烦恼啊，令到我们身心都不得自在。那你说这些烦恼啊，是不是魔障呢？那么当然就是魔障咯。所以第二就叫做烦恼魔啊。那第三呢，就是叫做死魔。那么死呢，就是人都不喜欢，是人都不想的。因为死呢，就能够断我们啊这个人生这个命根，所以这个叫做魔障。但你不想死啊，我又不想死啊，可是呢，偏偏都要死啊，总有一次的。咁所以香港跑马地坟场呢，咁坐电车嘅人经过都睇到㗎。咁有副队呢好好㗎喎。我第一次见啦，大概是30年前呢见到㗎。咁觉得都几好，我到家都记得。佢话今日唔区归故土啊。即係今日呢，我呢个区行啊，我呢个肉体死咗啦。咁就响啲算埋葬啦，所谓一块黄土啊，咁我就响呢个黄土泥里面呢嘅下边，一块黄土就冚住我啦，所以话今日唔区归故土啊，佢话但你哋都难免啦，佢话他朝君体啊都也相同，佢话他日呢你老兄又好，你老大姐又好啦，你个躯体呢都不能例外啊，也相同同我一样呢，係咁样瞓喺呢个泥下面啦，一块泥冚住啊。咁呢啲呢都係夺去我哋嘅生命。唔论你用乜嘢个理由夺咗，你病死又好，意外死又好，揼低揼死又好，冇得食我啫。当然死的理由很多，千千万万种不同，各人各人的遭遇不同，但是最后呢就是死。死了之后一般呢，那么都是一块黄土啊，那么冚埋就算数。因为这个死能够夺了我们这个生命，那你说是不是魔障？是魔障啊。那么所以人生在世呢，几十年，我哋明白咗呢啲道理咧，我哋应该就要爱惜呢个光阴。有啲光阴嘅时候，我哋要多做啲善事，多啲嚟修养自己呢个本性，唔好浪费呢个光阴啊！嗱，咁啊，第四咧就叫做天魔啊，天魔咧就系呢个天里边咧有一个大魔王。咁佢专门呢破坏人嗰度做好事㗎，佢就专门呢破坏人哋修行㗎，佢专门破坏人家地呢做呢个善心嘅事㗎。咁所以我哋修善也好，修行也好，如果有呢个障碍呢，都係啲天魔嚟障住我哋呀，所以我哋呢要打破，我哋就唔好俾嗰啲天魔呢来到呀扰乱自己。那么以上这四种魔， 如果我哋唔将个降伏，都系修行佛法一种嘅大障碍。所以现在话吹伏四魔咧，吹就系吹碎，等于话将佢粉碎佢；伏咧就将个降伏，唔好俾佢再起嚟。嗱，咁啊，究竟用啲乜嘢嘅办法，咁啊可以降伏啊呢几种魔咧？咁啊，第一种咧，咁啊，从佛法嚟讲，因为我哋今日讲就讲佛法啊嘛，咁啊最好就系念南无阿弥陀佛啦。嗱，咁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咁啊将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系属于莲花化生嘅。咁啊，我哋生前念佛，极乐世界嘅莲池里边啊。咁有一朵莲花生起，亦有你个名喎。咁你日日念佛咧，就好似日日淋水，日日淋肥，嗰朵莲花就日日生长啦。咁啊，等到你最后往生西方咧，就响呢个莲花里边化生。嗱，咁啊，既然响呢个莲花里边化生啦，就当然冇呢个肉体啊。就唔会有呢个五阴魔嘅痛苦，亦唔会有呢个烦恼啊，同埋呢个死魔嘅痛苦。咁啊，生到极乐世界，咁啊，根据《弥陀经》讲啊，与呢个诸上善人共聚一住，常常与诸佛菩萨共在一住，听呢个诸佛菩萨讲经说法。自己身心都清净啦，当然呢个天魔呢亦都冇理由呢可以扰乱得到自己啦。所以我哋常念阿弥陀佛好简单，就系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离开呢呢四种咁魔障。只要我哋肯念，肯发心，仲要恒常心，仲要不断心，咁样呢去念。嗱，咁第二呢就系常常念啊，系三归五戒，就我哋要归法，要归法，要归生。咁啊，归三宝之后，我哋要守持五戒，唔好杀生，唔好偷盗。唔好奸淫，唔好妄语，唔好饮酒。咁我哋时时啊系念三归依，时时咧系受持五戒啊。咁啊，亦都可以将以上嘅四种魔障咧系消除。嗱，第三咧就系读诵《般若心经》。嗱，《般若心经》咧，只系得好似260个字，但系佢咧就系600卷《大般若经》咧嘅精华。600卷《大般若经》里边所讲啊，呢个甚深嘅道理啊，就系由呢个《般若心经》咧260个字里边咧系完全包括。所以呢个波野两个字呢就同呢个600卷大波野经呢系冇乜唔同。咁所以称为心经呢，心就系最主要嘅。我哋嘅人生呢最主要呢个心，呢个心呢唔可以有问题。所以呢个心呢系扼要咁解，系重要咁解呀。咁啊，600卷大般若经嘅精华都响晒呢一本260个字嘅心经里边。咁啊，所以你话呢部心经啊，系唔系好扼要呢？系唔系好重要呢？当然系啦。嗱，所以我哋如果受持读诵呢个般若心经啊，就系、是、等于受持啊600卷大般若经嘅道理。咁近代呢 尤其是呢个三五年之内啊，咁啊香港啊、台湾啊，咁啊好多地方咧奇形八怪嘅，或者驮响个身上边嘅，啊或者咧挂响屋企嘅种种形式嘅咧，好似作为一种装饰品咁样去卖俾人哋，好多啦。咁有啲仲话呢，我呢啲心经呢係法师都开过光嘅。咁其实呢种呢都係啲做生意嘅人啦，咁直着呢个佛教嘅招牌呢去搵钱。其实般若心经我哋都讲过係600卷大般若经嘅精华，在呢个三宝中呢就是个法宝啊，法宝就是最尊重，法宝呢就是最矜贵。我哋一个佛教徒就好，乃至到即使你唔信佛嘅都好啦，你只要受持读诵，一心一意啊，都会得到啊呢个般若心经嘅好处。咁啊，使乜啊？你哋嗰啲做生意嘅人咧，又话要揾个乜嘢法师开光啊嘛，咁嚟到佢赚钱咧。嗱，咁如果我哋送俾人又唔同，你家直情咧，我攞嚟卖钱嘅，等于话少一个仙啊，都攞唔到你呢一部心经啊。所以呢一种咧，从佛法嚟讲啊，都系唔啱啊，都系一种罪过。即系呢个佛诞去搵钱啦，系唔啱。所以我哋呢信佛嘅人，亦都可以讲包括唔信佛嘅人，你只要对呢个般若嘅法宝啊系尊敬，你有机会最好受持读诵600卷大般若经。即使你冇咁嘅机会啦，冇咁长嘅时间啦，你就系受持读诵啦。260个字一本嘅般若心经咧，都可以除呢个五阴魔，可以除呢个烦恼魔，可以除呢个死魔，可以除呢个天魔。咁啊，绝对呢部心经咧，唔使请啲乜嘢法师去加持，亦都唔使请啲乜嘢法师去开个光，佢本身就系法宝啊！本身就是一部不可思议的功德经，加主要我们的修持，我们的读诵啊，功德是不可思议，功德呢是无量无边啊。所以我们欲想驱服四魔呢，就一定要诵般若心经啦。那么第四呢，就默念啊六字大明王咒。咁呢个六字大明王咒呢，六字大明王咒啊，即係呢啱妈啲巴弥空。咁呢个六字大明咒呢，其实呢亦都係观音神咒。咁观世音菩萨嘅法门呢，嗰啲有几样可以修持嘅。例如普门品啦，大悲咒啦，我哋念观音菩萨啦，或者念啱妈呢巴弥空呢个六字大明王咒啦，咁都系属于咧观世音菩萨嘅法门。嗱，咁现在我哋如果时时默念啊呢个六字大明王咒啊，咁亦即是时时咧念观音菩萨，亦都系时时咧求观音菩萨啊。咁如果我哋不停咁日日乃至在在处处时时刻刻都系念呢个六字大明王咒啊，啱啱啲巴弥空呢，咁就变成我哋成日都叫住观音菩萨喎，等于话同观音菩萨嘅交情呢打得好好㗎啦。咁所以当我哋有乜嘢危急或者灾难嘅时候呢，只要我哋一念起啊，或者观音菩萨，或者大悲咒， 或者普门品，或者啱啱的花眉空啦，你只要念起咧，咁啊观音菩萨啦就可以沉星救苦。咁所以普门品前个半段咧，都系话，如果我哋有咩水难啦，或者系火难啦，或者系风难啦，或者系刀杖难啦，或者罗刹鬼难啦，又或者啊所谓官非嘅灾难啦，咁我哋如果一心啊念观音菩萨咧，咁我哋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啱妈咧巴弥空，或者仲普门品大悲咒啊，我哋梗系有音声啦。我哋念咒念经啲音声啊发出，咁啊即系对菩萨有所求，咁啊菩萨有神通啊，佢就会沉声就救苦啦。就好似我哋敲钟，呢个钟咧已经有音声，一定要敲啊。如果你唔敲咗嗰啲音声咧，佢自己唔会发出嚟噶。但系佢本身有咁嘅功能，佢有呢个音声嘅功能。但是亦都要我哋嘅敲，佢先至咧发出一种铛咁嘅音色。嗱，咁我哋念菩萨其实都系一样啊。菩萨嘅神通感应处处都具足，但系都要我哋众生去念啊。如果我哋唔念啦，佢点知道我哋有冇需要咧？佢点知道我哋系唔系要求菩萨加庇咧？咁所以我哋要念观音菩萨，或者啱啱咧八弥空，或者大悲咒，或者咧系普门品啦。咁我哋一念咧，呢个音声一发出，咁啊菩萨就会沉声救苦啦。嗱，咁所以我哋欲想吹碎呢个四魔。想降服呢个四魔，我哋一定咧，或者你阿弥陀佛，或者常念三归五戒，或者诵持般若心经，或者默念六字大明王咒。嗱，咁啊，除咗呢几样啊，咁啊，其他佛法又得唔得咧？当然系得啦。你念金刚经或者圆觉经，乃至任何一部大乘经典，都有同样的功效。只不过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业障深重，人的智慧有限，对于其他的大乘佛法经典有没有这样的受持读诵呢，是很大问题。所以呢，我们就举出阿弥陀佛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最有缘，心经以共观音菩萨亦都是同我这个娑婆世界众生最有缘，所以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只要上上念阿弥陀佛，念观音菩萨，或者啱啱的八弥空，或者诵持心经，受三归五戒啊，咁修行有效啦，亦都可以把这个五阴魔、烦恼魔、死魔以共这个天魔呢，全部都可以吹碎降服，以显示我哋嘅道心，亦都显示个佛法咧系不可思议啦。咁啊，讲到呢处《八大人国经》，讲咗一半啦，即系第一国之、第二国之、第三国之、第四国之咧就讲完。咁啊，听晚咧开始咧就系讲呢个第五国之啦。